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OK, 我们说呢，他不只要唱歌，还要唱给自己写的歌啊，他要让音乐与自己的灵魂呢是合二为一，这就是音乐最大的难度，也是音乐最大的魅力。他呢就是金海心。他用音乐来告诉我们，他在享受这样的挑战，也被音乐这样的魅力深深吸引，所无法自拔哦。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是《把鞋子甩掉》，你还喜欢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能量音乐世界。下面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李子婷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感谢》。欢快的钢琴曲与古典默契协作，搭配着李子婷青春活力的声音，所以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人不彪悍枉少年的青春故事吧。 音乐星夜间，流星的浮现，突然降临了似水清澈的脸，后知后觉的放下成见，它渐渐的变为一浮现，阳光般的灿烂寄托，回望操场上梦幻定格，演起前爱都像纪念册，曾经的孤单都已值得，他那刻哭青春的出现在命中刹那，当时光快得不像话，他与他从此太牵挂，感谢闯入梦中的他，约好和我再追晚霞，心里话就算没递给他，也都永远记得吧。 李子婷感谢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出自这样的一部青春校园剧，就是《人不彪悍枉少年》啊。这首歌呢，也是其中的一首推广曲。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下面一起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独立音乐人戴鑫和复古流行摇滚乐队蜜糖先生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是《那几年的芳华》。那几年的芳华呢，挥霍了所有的情话，爱的再繁华，也不过是过眼烟花。所以听听看《那几年的芳华》，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想舍却舍不掉，却又无法依靠，以后会怎样，在一起怎样都好。那几年的繁华挥霍了所有情话，爱得再繁华也不过是过眼烟花。那几年的繁华了解了何为惩罚，活得再潇洒 烦恼，以后会怎样，无所谓怎样都好。那几年的繁华浪费了是我太傻，爱得再繁华也不过是雾里看花。那几年的繁华了解了何为惩罚，潇洒也会有那的西放不下。 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刚才呢说到了那几年的芳华呢，发的感慨呢都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所以写作和写歌呢是一件很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希望听过刚才的那些歌曲之后呢，脑海当中都会很有画面感，然后呢可以让自己一起追一下自己逝去的青春。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要为你推荐另外一支乐队啊，他们的名字呢叫做是纸人儿乐队。那这支乐队的主唱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啊，白天呢是勤勤勉勉的科普工作者，那晚上呢就变成了热血的摇滚青年了。所以呢来听听看来自纸儿的这首新歌，叫做是不负情日。那放下手机，想一想曾经让你心动的人，别忘了是为什么而忙碌哦。 在时间的河流中有太多被遗忘，就像童年时的玩具被标记在寂寞的小巷，随着慢慢长大有太多太多的欲望，每日在乱舞将野蛮生长，说谎早已不慌张，那几岁的疼着手让你感动的歌吧，平线落下的夕阳会放射出更迷人 没错，从阳光少年到热血青年啊，时间沉淀并洗练出他们更澄清坚定的一种眼神了。从校园礼堂一步步走上音乐节的主台，那纸人儿乐队呢，在独立前行的十年中呢，那歌唱着成长路上的天真、迷茫、抗争、好胜、伤痛还有美好。那成军十年的独立乐队风格多元啊，不论激情狂躁的金属朋克，还是唯美柔情的甜美小歌，都能够被他们融合的是恰到好处，令人耳目一新。所以呢，每一次呢，都会为我们听众呢带来超然而激萌的现场演出。那所以说，多听一听学霸唱歌呢，也许下一个学霸就是你喽。 手里怎么上交易，坏蛋如果得掉始终占了第一，发现我渐渐变了习惯，你对别人好，你承诺的已不重要， I don't need you now， 现在我一无所求，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不要一点遗憾。 Hey boy， 我不是你的小心，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不要一点遗憾。 Game Boy， 我不是你的小幸运。 Game Boy， Game Boy，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 Game Boy， 不会再写歌给你听。 直达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yeah。 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

这次展览主要以历届中国国际唐卡艺术节获奖作品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著名刺绣、堆绣、镶嵌工艺大师等唐卡艺术作品构成。在展览现场，观众除了可以欣赏60多幅风格各异、精美曼妙的唐卡艺术作品，观看五大派别画师现场作画，并进行零距离唐卡绘画体验外，还设有传统工艺的纯天然矿物颜料成品、原石等展示。展览将展出到12月2号。再来关注第六届北京剧本推介会，从今天起到2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次推介活动将设置剧本展示区、互联网加剧本超市体验区、院校院团展区、文化公司及编剧机构区、编剧权益保护区、编剧成长服务区等六大展区。今年将有1280部剧本作品在此集中推介。最后再来关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之际，24号首届东北亚文化艺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展会吸引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区的268家参展商，另外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朝鲜、蒙古国等国家的多家知名文创企业参展，展期为期5天。本届博览会以新时代、新形象、新成果为主题，展会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设置3大展区，即文化产业综合展区、数字文化展区、艺术精品展区，内容涵盖文化创意、文化科技、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2.1，处于基本畅通级别。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由北向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姚洼湖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去 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行安路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何止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 哇，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单车啊。我们说这年头呢，单车都已经开始共享了，但是我们有多少的记忆是可以共享的呢？嗯，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知道，在扫开这一辆车之前啊，那上一个人是谁骑的呢？那在他的身上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嗯，他的今天是高兴的还是沮丧的？他一共骑了多少公里？那在每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发呆的时候，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嗯，这是不是一个好思路呢？一骑上共享单车呢，屏幕上就会浮现出前骑车的人走过什么样的路线，都想了些什么，只要呢一点添加就会成为好友了。那所以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共享单车呢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可能是一个更庞大的社交网络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设想，这个设想可以供我创业吗？可以赚多少钱呢？好了，开个玩笑，希望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性格标榜的你，或许迫不及待贴上标签，但他们正一块一块的撕掉标签。星球撞树乐队带来他们新专辑的首支单曲《人各有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谁也别披着虚伪的外衣，撕掉任何可能的标签。他们在摇滚中思考自我。关注自己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匆忙而去，每个人都有点焦虑。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星球撞树》，人各有异。 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着变样，死去的人夜晚无限的星空温暖着你，你要如何把它留在你身边，这是你一直思考的问题。大雨淋湿了你的外衣，你才会想起是在你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那些听不懂的歌，看不懂的人，读不懂的书，仍然喜欢呢，是因为里面总藏着一个也许只有自己才懂的小秘密，也许呢就是你和谁的一段回忆，也许呢是似曾相识的一种经历。大概呢每个人呢都会过着似懂非懂的生活，雾里看花，从唏嘘中聊以自慰。所以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听看，是来自林采欣新专辑守夜人当中的第五张听不懂的歌。那比较有意思的呢是林采欣这张专辑的 MV 呢组成了一个连续剧，一来呢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两个人故事的完结呢就在这首听不懂的歌里面。那那段只有彼此才懂的感情，那恐怕只能永远变成别人都不知道的小秘密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林采欣的听不懂的歌，掌声请。 雨后巷口有孩子在哭闹，比老酒馆传来过期的民谣，乘坐末班车的小猪抱着一只猫，许多故事平淡的无关紧要，落日沙滩有情侣在争吵，办公 起脚，伴着琴键舞蹈，且问忧伤飘过几个街角。我们常常会哼着那些谁也听不懂的歌，我们常常都忘了那时候最单纯美好的快乐。而谁是创作者，谁又是过客，辗转反侧，何必那么不舍悲欢离合。我们常常会爱上连自己都听不懂的歌，当时自己多么讨厌的虚伪角色，到底为什么而曲折，够不够深刻，或许被取笑资格反而活得更心安理得。 不懂的歌啊，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呢，就找来 MV 一起看一看吧。那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连续剧啊。好，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来继续推荐到的是来自金志文和丁瑜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夜谈。他们一起在深夜的录音棚里熬红了眼，一起演出的时候呢为彼此喝彩，在需要的时候呢也挺身而出。那金志文大婚的时候呢，丁瑜呢专门为他创作了结婚曲，这是我们结婚吧兄弟呢，大概就是这样吧，不动声色，寄予心上。十年兄弟，人生之路总有羁绊。那么十年之后，两个人的首度合作，双音并轨，夜谈成歌。那所以呢，十年的兄弟浓缩成了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来自金志文和丁瑜带给我们的夜谈。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那希望今天所有的音乐你都能够喜欢。那如果还没听够的话呢，那就明天再来喽。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从二十弱冠到三十而立，开始学着放弃那些曾经最重要的东西，突然避之不及。介于烦恼不外乎来源于生活过自己，就让石头留在山底，皆大欢喜。